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ね、好像行過咁已经过晒㗎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的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轻松赢出呢场香港一哩咁。 収まって体勢出来上がります。華やかな豪華メンバーの共演、エリザベス女王杯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まずまず揃ったスタート、ビブロス好スタートを見せました。外から3頭目のピンクの帽子、ビブロス絶好のスタート。ルージュバックはどうやら控えそうです。ピンクの帽子17番ルージュバックは控えるのか、ビブロスは早めにつけました。先行争いは内からなんとクイーンズミラーグロが行きました。クロコスミアの逃げが予想されましたが、クイーンズミラーグロが先手を取るような形。2番手クロコスミア、そしてビブロス、ビブロスクリストフルメールは早め4番手、そのうちにホワイゾミルコデムーロのモズカッチャンは5番手です。ルージュバックは中段後ろ、ピンクの帽子ライアンムーアはここからどう誘導していくのか。縦長になって各馬が2コーナーへ入っていきます。先手を取ったのはクイーンズミラーグロと藤岡コーター、2馬身のリード、クロコスミアが2番手、その後ろ3馬身差がつきました。足毛の馬体のマキシマムドパリ、その外1番人気ビブロス、ものすごい手応えでクリストフルメールがなだめている。内から怖いミルコデムーロとモズカッチャンが5番手、それからスマートレイヤー、外からエテルナミノル、中段から当選ビクトリーで前半の 1000m は1分2秒ちょうど、平均ペースから少しゆったりとしたペースで流れています。電光アンジュがいて、外からジュールコレール上がっていった7番がクイーンズリング連覇を狙います。それから黄色の帽子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さらにはリスグラシューとルージュバックは後方5番手です。その後ろハッピーユニバンス、タッチングスピーチがいて、今年の秋華賞はディアドラ、岩田康成は後方2番手に位置しました。最後方から浮世の風で3コーナー坂の頂上から下りにかかっていきます。勝負どころへ向けてまだ淡々とした流れ、クイーンズミラーグロ藤岡浩太が引っ張ります。しかしリードはなくなった。クロコスミアが上がっていく、マキシマムドパリ、モズカッチャン、内をつくのかミルコデムーロ、さあ間に入ったその隣ピンクの帽子16番ビブロス、クリストフルメールはどこから動くのか、ルージュバックはまだ中段で4コーナーから直線だ。先頭はクロコスミア、クロコスミアが先頭、マキシマムドパリ、内からモズカッチャン、モズカッチャン、さらにはビブロス、大外から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が差を詰める。クロコスミアが先頭だ、マキシマムドパリ、モズカッチャン、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が来た、再び女王の座へ、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しかしクロコスミア、モズカッチャンが来たぞ、クロコスミアがモズカッチャン、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モズカッチャン、モズカッチャンがミルコデムーロ、ミッキークイーンの猛追もわずかに及ばず、モズカッチャン、ミルコデムーロがやりました。一躍名を馳せたオークス2着、そして楽鉄に泣いた秋華賞3着、世代を超えた女王決定戦でモズカッチャンとミルコデムーロです。馬場からそして迎えたこのエリザベス女王杯、ヤンドさん、はい、モズカッチャンミルコデムーロ騎手さすがでした。 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一番いい位置で本当に折り合いもついてましたしね、本当直線だけ外へ出して一番いいレースしてましたよね。 やはり内枠を生かしたというパックになりますか。はい、 そうですね。 好啦，咁啊，啱啱睇完场日本嘅女王杯咧，就正式我哋开始我哋11月25号晚嘅马场 USB 啦。咁我系尤达， 系阿家。 咁啊，嗱，今日咧就25号啦，头先 up 过啦，咁啊都系惯性动作噶啦，都要呼吁下大家咧，就记得咧就交月费，咁啊就除咗交月费，记得咧。即係支持呢個鬱敏射馬之外咧，咁呢一個即係旗艦賽馬節目馬場 USB 咧，你哋都要極之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即係咧，即係咧好，即係我記得阿棒早兩集喺佢嗰個即係今晚開你波度咁講啦，咁啊即係講一句咁講笑啦，就都係又係廿幾號呼籲啲聽眾交月費啦，咁佢話嗱，如果有一日咧突然間咧見唔到呢個節目咧，咁就唔好問點解啦。 嗱，咁大家自己明啦，真係啦。都係啦，即係其實呢咁耐都係，其實都咁講啦，即係其實咁啲今年第三季咧，咁我哋都仲可以繼續喺度同大家講馬咧，咁都好多謝，即係除咗多謝阿教主，即係俾機會我哋兩個之外咧，亦都好多謝各位嘅支持嘅，咁啊，即係你哋俾機會我哋喺度講，咁我哋先至可以喺度，即係可以將即係教大家分享下呢啲賽馬嘅知識啊、心水啊咩 度啦。我哋絕不半變， 我哋嗰啲一定係我哋冇半變嘅。 係啊，屌你絕！ 屌半咩變啫？咁真係嘥氣啦！嗰啲冇講嗰啲啦，嗰啲垃圾就唔好講啦。咁啊嗱，總之就大家記得就交月費支持我哋，咁同埋除咗我哋之外咧，亦都係支持我哋其他嘅 My Radio 嘅節目咧，亦都即係一樣都係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咁啊好啦，咁啊頭先咧，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咧都本來咧就想播翻呢一啱啱嗰條片俾大家睇，咁但係因為咧即係時間關係啦，咁亦都即係都有我哋因為嗰日我哋要講嗰場東京 Sport 兩歲錦標嗰場三級賽啦，即係都因為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咧，我都即係同阿拉拉再傾翻呢場馬，咁啊我俾翻啲數據去睇咧，咁佢都覺得佢都睇到都譁然，因為原話就乜原來之前呢一場賽事之前係有咁多即係嗰啲馬出，即係都係行贏咗之後咧，跟住有啲係贏打比啦，有啲係贏高松宮啦，都跟住之後都贏得都贏好多冠軍。 即係跑完呢場馬咧，我就我睇完嗰你俾我睇嗰份嘢，我形容做一樣嘢。叫成名在望啊！佢未成名，咁就好似五月天嗰只新歌咁样，叫成名在望，就真系跑完赢完嗰场马就，你嗰条路已经成名咗一半咁滞咯，好似。 因为同埋亦都同埋咧，亦都反映咗一样嘢俾大家睇咧，就系话即系日本。其實都唔係淨係日本啦，即係其他好譬如話英國、愛爾蘭好多，即係啲發達嘅賽馬地方，咁同埋亦都係有配種事業嘅賽馬地方。咁佢哋即係鋪排嗰啲賽，即係呢啲咁嘅賽事咧。雖則譬如話有啲，譬如話雖則呢場只係一場三級賽，但係問題話佢嗰個指標性好高，令到即係譬如話嗰啲一定跑完之後咧，跟住咧佢就行，譬如話行經典路或者行 一里 嗰啲咧，佢就跟住嗰條路咁樣走。咁而亦都某程度上呢一場馬，就算係雖則係一場三級賽，但係咧都奠定咗某程度上嘅配種價值嘅，咁所以真係都反映到啦，因為始終你日本都係一個肉馬業都幾發達嘅地方啦，亦都有百幾年嘅賽馬歷史啦，咁啊，所以都你都可以睇到就單憑呢啲咁細微嘅一場咁細微嘅三級賽，你都可以睇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規劃嗰、那個賽事規劃係幾咁完善啦，咁啊，所以都值得同大家講。咁啊，講翻呢一場啦，呢場女王杯啦，咁其實就即係贏馬嗰只魔族資料咁就。即系临场，大家都应该拣到。咁其实我嗰日喺之前，我哋嗰日节目，我都话嗰三，即系我都指出咗嗰呢一场嘅三岁马当中，我都系以呢一只嚟称先嘅。咁因为其实因为佢赢马之前嗰场秋华赏，实在真系输得太核突。咁啊，即系全面透出，即系。勝算在望之際咧，竟然連條 Q 都塌埋啊嘛！咁所以就今次阿杜滿來就不敢怠慢啦，咁就真係好穩陣咁樣就贏出呢場賽事啦。咁啊，當時佢贏呢一場馬咧，就係佢即係今年內嘅第五場一級賽。咁啊，亦都係啦，亦都係啦。阿拉拉其實上個禮拜亦都講過啦，即係杜滿來亦都係而家都保持緊一個紀錄，就係咧連續十個禮拜嘅重賞包括 G1 賽事全部入曬嚟嘅，阿杜滿來啊，咁啊，所以咧就即係贏呢只就真係實至名歸啦。咁即係其實上一場秋華賞都證明咗俾你睇，咁同埋呢場馬佢又冇咗啲 show stirring 喺度，咁啊變咗佢就一枝獨秀。因為你嗰即係其力同場嗰匹即係嗰匹迪亞卓啦，亦就係嗰只代特公主，即係秋華賞嗰匹盟主。其實上之前秋華賞嗰場就有啲用咗，咁變咗咧呢次咧就未就回唔翻咧，咁呢場就真係走咗樣啦。咁反而最唔好彩係邊只咧？就係你只愛區蜜奇飛啦，你只蜜奇飛就真係走得唔好彩。其實咧有一段去到直路咧，佢喺阿賓中進冚上嚟，有一度咧係透出咗少少，但係只魔族資料咧，佢翻步嗰個後勁回氣再上再即係就仲勁，咁可能就或者又受惠咗嗰三歲嗰兩個 kilo 養榜啦，咁就係臨尾咁樣頂到只蜜奇飛咧，咁就即係令到只蜜奇飛又唔可以再贏。咁至於第三嗰只火星花咧，第二隻火星花啦嚇，咁呢只火星花咧就亦都係咪好第三啊？ 第二 火星花第二 ，sorry 係啦，啱啱就做啊。咁火星花咧就嗱 其實那天我們在講和田龍二的時候，即那個騎師榜和田龍二，其實我都說過他今年其實都是比較都是很 盡。其實如果那天倒臨場呢，就應該可以拖，大家如果醒水是可以拖得回的，那隻火星花，因為那天和田龍二呢是上身那麼滯的，是 那天贏了三場， 是的，已經所以就拿著這一樣東西 X3 紅彩腳一定要兜上你，因為你當王， 是的，是的，還有你和田龍二又這樣說，因為始終他都是一個關西騎師，那你即是跑回他自己即係慣跑嘅馬場咧，咁就手風就梗係順啲，即係當然係順好多啦。咁啊，所以呢個第二咧就有啲驚喜嘅。咁啊，反而咧就只強擊就真係跑得即係如果即係強擊就跑得比預期失望咗少少，因為中間都即係有啲即係佢只馬好似都。其實沿途走勢，大家睇翻條片，佢都走勢都唔係話氹暢順，咁啊，最後就即係衝就衝得唔多，咁反而其實仲有一隻咧，我覺得咧就成場馬之中跑得最失望、最失望嗰只咧，就係嗰只姜味烈酒啦。咁啊，即係其實睇，如果佢用翻上之前嗰場姜味烈酒喺呢、這個All Comers 嗰場馬，阿北川雲斯沿途走位好出色之下，即係又爆有前有後爆到，咁即係你今次配咗莫亞十七檔，咁雖則話十七檔，但係佢都要走一個圈啦。咁但係即係馬咧走嚟咧，又完全一無是處，只馬咁啊都好失望。咁亦都影響咗阿莫亞，即係當時啊，當時嘅。嘅成績，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我哋記得我哋兩個仲喺度講佢嘅表現就非常之一般啊嘛，咁但係今日唔係啦， 今日騎五隻贏五隻， 錯啦，今日佢係贏咗六場， 贏咗六場， 係啦，今日贏咗六場， 佢勝出率係咪100%？ 唔係，佢有一場係跑過，有一場係跑過位置嘅，今日但係今日就真係大發神威啦，咁啊跟住咁啊佢贏咗六場啦，咁啊現真身啦嚇，咁啊即係我覺得就。你對好似呢啲咁嘅騎師，即係你話，即係呢啲我哋可以話佢即係之前表現一般，就可能係個人不在狀態啦。咁啊，而家就要上一力啦，咁啊可能好啲啦。嗱，咁啊跟住啦，咁啊呢場啦，咁啊講咗佢，咁其他嗰啲即係皇后寶戒啊。醒目層次嘅嗱，醒目層次就會嚟香港跑呢個香港杯嘅。一陣間我哋公布，陣間我哋高呼嗰個國際賽嘅名單咧，我哋就會再講啊。咁啊，另外咧就發有兩匹馬咧都幾即係又係末段後追都幾悦目嘅。咁第一匹咧就係嗰匹皇后寶戒啦。咁啊，杜滿樂啦，咁啊，嗰場佢又係後追不及，等跑啦，但係臨尾嗰200幾米嘅衝得好勁，佢個最後個末段300米咧，600米咧係走咗啲33秒9啊，咁啊，跟住咧就另外嗰匹即係秋華想贏嗰匹啦，嗰匹迪亞卓啦嚇，即係代特公主啦，咁啊亦都係佢嗰個末段都快嘅33秒8，但係其實佢早段又係受制於個步速。同埋隻馬，我覺得佢第一場即係嗰場秋華賞係用多咗，因為即係你睇翻，如果第一你哋仲記得翻嗰場馬，李慕華走嗰啲位，亦都係用力，都用咗力嘅嗰場馬。咁所以咧就整體啦，呢堆馬咁啊，嗱呢堆馬咧最後咧就得匹醒目層次就落實咗嚟香港嘅啫。咁我就有啲懷疑啦，即係如果你話俾人睇，即係話即係。嗰啲香港代國際賽嗰啲馬會有報名嘅，咁呢一場嗰個指標性，即係或者可觀性，係咪會唔會係嗰場秋季天王賞會好啲咧？ 兩睇啦，但係秋季天王賞今年嚟嗰啲咧，都係喺後面翻嚟嗰啲，反而前面嗰啲就 係啦 冇嚟。嗱，我想講下隻強擊啦，大家又唔好介意啦。我對呢個第五其實。不會很介意，點解咧？因為其實就係呢一隻馬咧，好大機會咧，又係嗰啲一日唔發市，留翻喺杜拜先至發市嗰一類馬嚟嘅。因為其實大家睇到咧，日本咧近其實都行之持久嘅啦。佢如果只要今嗰季咧有一至兩場大目標咧，其實咧就好少話，即係佢嗰啲賽事有啲咧就好多時都會神隱嘅，我哋叫做話。咁就冇乜所謂嘅。 有輸呢只馬就好似。諗住跑有馬紀念嘅，咁大家睇下。 我覺得你都係等佢杜拜草地大賽。 到時係唔係啦？到時係唔係啦？因為今年有馬紀念咧就好得意啊！就佢係一個越洋賽馬日嚟嘅，即係話咧，除咗嗰場嗱，雖則我就嗰日就應該就喺嗰邊嘅啦，喺日本嘅啦，就睇現場睇嘅啦。咁但係咧就嗰日咧，其實咧佢香港呢邊咧，佢係一個賽馬日就 除了呢啲長馬，其他場有其他場次都受注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到時我哋就諗下點樣幫大家手啦。咁但係咧咁我哋正時間太緊迫啦，因為今日都有好多嘢要同大家講。咁我哋咧首先咧咁即係交代咗呢一場嘅女王杯咧同大家。咁啊，其實一陣間第二節翻嚟咧，我哋咧就會講另一場。即係日本嘅一級賽，就係嗰場一哩冠軍賽。咁但係嗰場就會比較會用多少少嘢講，因為咧都有啲幾重要嘅資訊嘅。所以雖然就同直接嚟講，或者同呢個香港國際賽又未必有直接關聯，因為都係得一隻馬最後落實咗嘅啫。咁大家我都會陣間講翻個故仔俾大家聽啦。咁同埋咧就係話爺馬嗰隻亦都係有啲重要嘢講嘅，咁但係講之前咧，咁我哋咧首先咧就講翻咧，嗱就即係就終於就公布咗啦嗰個國際賽嘅入選名單啦，咁啊都其實都即係、就是、我第一個感覺咧，其實我已經出咗個 post 噶啦喺個 Facebook 度，我就話呢場呢、這個呢今年係一個國際賽咧，即係一個我覺得係好冇意思嘅一場國際賽。咁啊，點樣冇意思化咧？咁不如我哋一路咧就逐場交代翻啲出賽馬俾大家聽咧。我哋而一路講啦。 咁呢個等我講啦。 好，我哋先去第一張呢個香港評先。 啊，評咧其實就都係呢一集咁，最主要就係高地之母啦。雖然我同阿師兄嘅睇法唔同，我就覺得佢有啲落咗少少嘅，其實就係、是。咁另外就玉馬者杯草地大賽嘅冠軍攻心如焚。 嗱，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即係有香港有國際賽以來咧，第一匹玉馬者杯草地賽， 以前有嘅紅石區啊，嗰只叫做 頭馬喎，頭馬 係啊 ，Red Rocks 係頭馬嚟噶嘛。紅石區啊，其實有噶， 咁啊應該就 佢 係 第二隻， 第一匹 係嗰只 Red Rocks 啊。 咁就係嗰只 Red Rocks 都已經係好多 N 咁多年前嘅事 啦。紅石區，咁其實佢咁跟住就睇下下邊嗰啲咧，其實就嗱即係咁講啊，我用大紅圖做一把尺啦。我覺得大紅圖咧係應該可以跑贏三號打後嘅馬嘅。正如果講級數，因為其實你睇到而家第四嗰只都係114分，佢都係法國 貴族。皇族統治 其實墨爾本杯都會見過嘅。 係啦，嗰只巨蘇都係跑得好，我只我有揀㗎呢只。 係啊，咁另外嗰啲化學能量其實就係夏域錦標嘅季軍啊，咁其實大軍動就大家，所以其實就大紅圖嘅目標係跑贏一號、二號嘅啫。我係覺得，即係如果講級數嘅話，其實佢就應該就好過曬三號打後嘅馬嘅。 嗱咁同埋嗱講開嗰兩匹日本馬啦 ，OK， 咁啊嗰只 Kiseki 啦，我就唔會喺度講神咩啊，我就一定係神佢老母噶啦，我就講翻只奇蹟啫。即係呢只 Kiseki 咧，咁就即係應該就係喺呢一棚日本馬當中咧，就即係名氣最響嗰只啦，因為始終嚟講佢係贏經典賽。嗱，咁以往咧就我記得早幾年咧都有一匹菊花上頭馬嚟過香港跑，都跑得唔差嘅。我唔記得咗嗰只係 Shadai Racing 嘅，我記得係，我唔記得咗馬名啦。 超預感 係咪超預感啊？ 嗰只叫做嗰年，因為有大震撼喺度， 係啦。 咁佢就冇辦法啦，因為有隻大震撼喺度，佢出咗嚟跑，佢都有 pace 嘅，我記得。係 啦，佢有 pace 嘅。咁其實跟住翻去咧，都即係佢好短，好快就退咗役㗎啦，因為只馬都有事。咁但係配出嚟啲，即係佢都做咗種馬，但係配出嚟嗰啲都係比較一般啲，都少見到啲字字。咁但係呢隻馬咧就真係即係跑完場菊花賞就跌埋深水嚟啦，咁就掹到道滿來啦。咁所以咧，即係咧應該如無意外咧，即係喺嚟緊國際賽當日咧，咁就即係嗰三頭馬車啦。我講嗰三頭馬車就係李慕華、胡奇圭泰。道滿來咧就應該就淨係得道滿來會嚟香港嘅啫，應該就淨係得佢嚟嘅啫，因為胡奇圭泰即係本來有機會佢有我唔有機會騎嗰匹咧，咁啊應該都而家都比較冇問題。 我都要睇佢落咗地嗰個適應成點。 佢都會，因為佢都俾咗阿布文跑，我真係講緊只善德福啊。 而我好老實講啊，呢一扎馬由四號打落呢一扎，又唔計嗰只神業啊，我哋啦，咁樣就。由四號打落去呢站啊，其實係香港。如果以咁樣嘅評分同埋以嗰個賽績水準，喺香港係115分左右嘅馬嚟。 係啦， 即係如果佢隨時可能跑皇太后杯都好啲嘅，咁啊，即係咁講啊。即係其實如果佢喺香港，如果佢真係呢一站啊，由四號打落呢一站啊，除咗只 Kiseki 之外咧。佢哋跑金杯係贏唔到嘅，我只能夠咁樣講啊。 咁我補充多少少嘢先啦。咁至於嗰隻東瀛羅勒咧，嗱咁啊，當時阿拉拉同我講，我佢又有啲 O 嘴啦，即係點解呢隻都會嚟到啦？咁啊，其實我可以好簡單答你嘅啫，即係咧嗱，你記得 池江派馬去海旋門都要找隻馬半傍住佢，咁呢只咪就係傍住善德福嗰只嚟嘅咯。 好， 咁簡單啫，就係啦，就係咁簡單。呢只佢揾咗潘頓跑啊，揾咗莫雷拉跑啊， 潘頓跑大紅桃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sorry 啊。咁啊，睇下佢跑成點啊。嗱，咁至於啦，仲有一隻，咁就係嗰只愛達荷州啊。嗱，咁我而家喺度講咗先，呢只愛達荷州咧，咁啊，可能咧唔嚟嘅機會都好高嘅。即系跑完场日本杯之后就嘥咗啦嗱噶啦，我自家讲咗先，咁但系咧就当然啦，呢个纯粹我自己嘅个人推测。 我阵间做日本杯先讲呢只爱达荷州， 我都系纯粹我纯粹个人推测。不过咧，即系咧呢场马咧，如果呢只爱达荷州好似以往嗰啲咁样嘅外国马咁样跑得好后翻嚟咧，咁我相信佢跑完嗰场都唔会再嚟噶啦。好，跟住到下一张讲下呢个短途锦标。咁啊，短途锦标有啲咩马咧？嗱，我讲讲啲马，跟住你讲其他嘢啦吓。嗱，咁啊，都系啦，呢场应该就即系港队希望啦。咁啊，红衣醒神、幸运如意、幸福指数、奥斯卡、华恩庭、新力峰，咁啊，跟住有德威，咁啊，有德威咧就嗱，好出好得意喎呢只马。咁啊，跑完嗰场短途马锦标之后咧，就一路都冇出，嗱，预错佢又冇出。咁啊，最後就入咗選嘅 ，OK。咁啊，跟住啦，就有隻偏偏嗱，咁啊，跟住咧嗰只今年就有一隻美國馬啦，嗱，咁其實都係同蒙古周末嗰個行嗰條路咧一樣，因為呢只狂暴不羈咧嚇，咁就係贏咗嗰個玉馬者杯草地 Spring。我想提一提今年嘅玉馬者杯草地短途嘅，以往我哋睇開跑千三米噶嘛，今年跑一千米嘅啫。 唔係，蒙古周末嗰年都係跑一千嘅。 我記得就唔係，不過可以睇翻。 唔知一千定千二嘅嚇啦。咁因為佢係要，因為佢每年個馬場唔同啊嘛。咁你所以就唔出奇啦嚇。咁啊，亦都係咁啊。跟住啦，日本咧就正如我所講啦，就即係 Let's Go Donkey 就即係亦都係跑完場短途馬錦標之後，亦都鎖定咗呢一場馬。咁至於咧，另外嗰只即係入選嗰只，我就覺得有啲意外啲喎，即係每月一回。 佢就佢係點咧？佢係短途馬錦標跑第三，咁但係誠意十足喎、揾咗阿潘頓跑喎呢只。 咁啊，呢個就所以有情某程度上又可以話俾你聽咧，上一場幸運如意咧就有啲嚇、真係唔使我多講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場馬咧就咁，另外咧就歐洲代表啦。咁啊，其實都幾隻都唔簡單啦。咁啊，福兆都之前都嚟過啦。咁啊，嗰只空心石人就都之前睇啲越洋直播嗰啲英國冠軍短途錦標。嗰啲都咩都嚟過，都睇過，亦都之前都跑得幾好啦，今年就麻麻地。咁至於嗰隻正確人選咧，就係、是、贏呢個阿喬斯短途錦標嘅，係啦，咁啊，所以而家呢場馬就即係叫做稍為有啲睇頭啦嚇。咁跟住到下一個啦，一里錦標。好啦，咁啊一里錦標 就 嗱，咁啊一里錦標咧，咁就嗱嗰只涼風偏輕送咧就已經退出咗噶啦。咁啊，其實你睇到個圖我已經即係喺佢哋都已經註解咗俾大家睇啦。咁啊呢一場咧，咁啊就日本馬嘅神燈光照啦，咁啊最後都入選啦。咁啊一陣間我講冠軍一里賽嘅時候，我先至講嗰個故仔俾你聽啦，即係池江嗰個故仔。咁至於歐洲本主隊話啦，咁就美麗大師啦、喜年掌聲啦、榮彩繽紛啦、壯思飛啦，咁壯思飛應該都係揾翻無私二跑嘅呢一場馬。咁就另外就 好，周末贏嗰年都係跑一千， 跑一千嘅就係啦， 跑一千嘅都係， 都係跑一千嘅。 係啊， 咁啊跟住啦，嗰只四季王啦，咁就贏咗預賽就必然入選啦。咁至於只馬上發財，亦都係即係舊 咁講，佢跑千一 啊，係啦， 千一。 舊年你等我講咗呢度先啦，好唔好啊？咁啊，舊年咧就呢只馬上發財就跑香港杯嘅，如果冇記錯，今年就走咗跑一里。咁另外就美麗傳承啦，咁啊川河寶區啦，咁至於另外啲外隊馬就只電擊長矛，咁大家喺越洋直播都見得多啦，轟炸大戰，咁仲有隻果尖卷， 係啦，果尖卷你講兩句啦，呢隻果尖卷咧就應該係明年咧，即係下個馬季咧，鄂八人咧嗰啲馬女賽事咧。嘅主力嚟嘅，因為嗰只 Winter 退咗役啦，已經咁樣就睇嚟阿 Kumo 都好有信心呢只馬可以接到棒嘅。其實、如果唔係，唔會退咗只 Winter 佢啦，因為 Winter 今年都係四秒一級賽冠軍，講緊係。 係啊，所以呢只馬就都即係應該都係伏兵嚟嘅。咁啊，我哋即係我依家真係初步。 因為仲有 Kumo 今年其實佢帶咗成六隻馬過嚟， 好犀利㗎！ 都係以我相信應該係 Kumo 自參加香港國際賽以嚟帶咗最多馬嚟嘅一年嚟嘅，其實 係應該係。 就算 有一年咧，有一年咧，佢又係帶好多馬。嗰年佢仲係揾咗史，我仲記得 揾史賓沙嗰陣係帶阿白華斯高。 以鲍华斯高为首的 Powerscore， 仲有只罗马王。 嗰年佢系带乜嘢咧？ 嗰年好多只个， 佢带只迪伦， 系啦， 跟住带只鲍华斯高， 系啦系啦。 咁但系全部炒晒， 全部炒晒粉嘅，冇错啦。咁所以就即系今次就即系诚意都好犀利啦。即系其实今年恶白人嗰个阵咧都好犀利嘅。咁啊，一理我哋啊讲到呢度啦。咁跟住我哋讲埋场重头戏啦， 杯 香港杯又点咧？咁啦，嗱，香港杯咧。就比較即係平均啲啦，即係同埋今年呢場香港杯咧，就香港馬咧就比較少出馬啲嚇。咁啊，當然排頭講排頭嘅就係、是、多為小勝啦。 其實應該係講、啊、如果講績最好咧，就係嗰隻私人之言嘅，因為佢係英國冠軍錦標嘅即係亞軍啦，同埋佢亦都係愛爾蘭冠軍錦標嘅亞軍啦。講緊攞住呢一個即其實呢兩場馬係全歐洲最好嘅二千嘅賽事啦。加埋如果計埋場威爾斯，咁佢呢三場佢擁有兩場馬跑第二，咁、所以就嚟啦。咁啊，新寫實派啦就 pass 咗嗰個女王 ，pass 咗嗰個 天王秋， 唔係 pass 咗一里冠軍出，咁啊直接嚟啦。咁另外老香港啊，我叫佢做善德福啊，咁啊用。報文上陣嘅，咁另外就、其他嗰啲就比較似啲就係、是妙星傳承，其實就嗰只叫做妙星傳承，就其實雖然佢話佢兩歲贏過二千，其實跟住佢到三四歲，其實佢冇乜進步嘅。咁、近凌駕其實就啱啱喺法國贏咗場 Group Two， 咁啊嗰只戰爭指勝領咧。其實咧就啱啱考完呢個玉馬者杯經典賽，但係就輸四十幾個馬位翻嚟嘅。有説話呢只馬可能會賣嘅、有傳可能就攞嚟香港，唔知係睇板定係乜嘢？ 哇！咁好有誠意喎、咁啊真係好。 咁但係我老實講就真係、那個機會真係。 唔係，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我白人呢場出兩隻咧，咁呢隻都可能係即係幫只多為小城就。 但係多為小城其實佢就出外跑咧，即係佢個119分，我一直覺得係比高咗，因為佢喺美國嗰啲 Good One 佢都贏唔到嘅。其實佢就但係佢成日係嗰啲山城三四拉。命嗰啲，咁呢個遲啲講國際賽可以再講 遲啲再講啦。咁另外啦，日本頭先再講，除咗嗰隻新寫實派善德福之外咧，咁啊仲有一匹醒目層次啦。嗱，咁啊嗱，醒目層次就喺嗰場女王杯咧，就都輸得幾後下。咁啊，即系而家事後而家咁睇翻，佢擺咗喺呢度咧。咁啊，我有理由相信咧，就 入阿川田素噶啦，跑得好差。 咁呢個就一定係啦，呢個就大家冇懷疑噶啦。但系就我覺得就可能就叫做因禍得福都唔頂嘅嗱。咁因為我估計咧嗱，今次咧岩田康成咧都會騎翻呢一隻馬嘅。我 唔係啊，而家講話 book 咗武峯啊嘛。 佢話 book 咗武峯，咁啊應該唔知啊，因為唐吉快跑就已經係會係岩田會跑嘛。咁啊，所以睇下到時係點樣啦。但係我覺得就兩個嘅機會都唔奇嘅，因為兩個武峯同埋岩田康成騎呢一隻馬咧，都合作得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哋而家初步就講咗呢堆啦。咁我相信咧嗱，跑完聽日嘅日本杯之後咧，咁應該咧即係嗱，咁啊睇下我有冇講錯啦，睇下嗰只愛達荷州係咪真係最後 平咧、我想補充少少嗰兩隻香港代表，一隻英雄，一隻喜聯彩星，咁啊兩隻，我想補充少少嘢。英雄到今日為止都仲係停操嘅，因為呢隻馬個肺部受到感染，其實大摩就話大感冒，就唔操有兩個禮拜唔操得，即係佢跑得咧，其實佢嗰個功夫都斷得好緊要。佢話因為其實趕唔切呢個禮拜出嚟試習咧，其實差唔多基本上都可能冇得跑咁滯。喜聯彩星咧就有説話跑完嗰場預賽咧。一度傳出好大段新聞，我話哎呀死啊，條 J 保唔住啊，想淹。咁但係而家就見翻個名喺度，就唔知係咪跑完先淹啦。因為佢就話想淹嘅呢隻嘢就係、是。 咁呢啲留翻我哋講國際賽先嚟講啦，呢、這個都唔係咁重要嘅嘢嚟嘅。咁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嗱，咁交代咗啲四場嘅國際賽嘅名單啦。嗱，咁頭先我都講啦，就即管睇下嗰只睇跑完日本杯之後嗰只愛達荷州會唔會繼續，會唔會真係退出啦嚇？咁啊，其實仲有啊，呢一節仲有一樣嘢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啊，要出一出下一幅圖先啦。咁其實係關於一篇新聞稿嘅，咁其實都其實呢段新聞稿出咗之後咧，咁都喺網上啊，或者喺即係嗰啲報紙啊各方面都已經嗰個討論都好熾熱啊。 咁係咩呢？中即係呢阿拉拉你話㗎嘛，呢個莫雷拉條款係嘛， 呢個係台灣成日用嗰啲用語，話突然之間某一條條例走出嚟，就因為某一些人而設嘅。我真係覺得係叫做莫雷拉條款啦。 咁等我讀少，等我就讀咗呢個新聞稿俾大家聽下先，跟住我就再講俾大家聽係究竟係點樣啦。咁呢個呢其實就係因應返莫雷拉，即係其實都唔係咁講嘅，因為馬會其實就想做呢樣嘢好耐。咁咪苦苦冇藉口，咁又咁啱又遇著阿雷神，即係墨爾本杯嗰日咧又墮馬，之前就停賽，之前跑考菲爾德杯嗰陣時咧就停賽，跟住咧就到跑墨爾本杯咧就墮馬，咁啊搞到咧就即係碌窒亂曬大龍啦，咁所以咧就落閘啦，終於，咁呢條條點講咧就係話騎師附可外拆騎政策修訂，咁跟住咧就係香港賽馬會啦，於11月20日星期一宣布有關批准獲馬會發牌騎師於馬季內離港赴海外拆騎的修訂政策修訂。除了在海外拆騎，香港現役賽區各族由香港賽馬會贊助並轉播至香港的錦標賽，以及參加， 即係好似啱啱新加坡金杯嗰個賽馬日 騎師邀請賽的情況以外，你等我講完先好冇？經修訂後的政策如下：第一就係批准騎師赴海外競逐一級賽，將通常限於浪琴標世界馬匹排名委員會年中排名而確定並由國際賽馬組織聯盟所公布的全球百大一級賽及或轉播至香港的一級賽，獲准在一級賽中拆騎的騎師亦獲准在同一賽日的其他賽事中拆騎，為騎師已獲指示需仔細選擇坐騎。第二點，騎師每次獲准請假赴海外拆騎，只限在同一個賽馬日的賽事中拆騎出賽。第三，嗱呢個好緊要啦。第騎師獲准拆騎出賽的地區，限於有關賽馬機構的賽事規則容許停賽罰則押後執行，以確保騎師能夠履行香港的拆騎聘約。香港就此事與現行賽事規則並未包括押後罰則期限的賽馬地區機構聯絡，以尋求達至雙方均可接受的安排，讓香港騎師於海外賽馬地區若對其他判罰停賽後仍可履行的香港賽事的拆騎聘約。而有關修訂由2018年1月1日開始生效。咁可以返嚟先。 嗯， 返嚟先係啦。嗱咁啊，嗱頭先我就讀咗，即係讀得好清楚啦，呢個一字不漏咁讀咗俾大家聽啦。嗱咁其實呢我就要講幾樣嘢嘅。第一，即係如果佢而家講緊呢個現行呢、這個而家修訂呢、這個，咁其實有一樣嘢呢其實佢就現行係做緊嘅，咁就係咩錯係咩時間呢，咁就係話正即係佢而家講緊嗰三個新條款啦。咁啊，第一個條即係話嗰個第二個條款其實呢就不漏都係行緊呢樣嘢嘅，就譬如話每即係嗰個騎師每次獲准赴拆騎嗰日咧，就淨係一個，淨係可以喺嗰日跑嘅啫。即係話咧，如果佢當聽日有個香港騎師去跑日本杯，咁佢早一日到，因為佢要參加啲官方活動。咁咧就正常咧嗰日咧，正常咧嗰日咧就禮拜六嗰日咧，佢係唔俾佢出賽嘅，就唔可以跑嘅，一定淨係跑得嗰日嘅啫。咁其實呢樣嘢就已經行緊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條例咧，其實就有兩樣嘢就規限咗啦。第一樣嘢就係話，第一個就係頭先講嘅第一點，就係話佢而家咧就唔除咗嗰個世界公布全球一百大一級賽之外， 嗯。 咁仲又或者係嗰啲，又或者即係如果呢一如果唔係呢一百大咧，就係話其他嗰啲轉播翻香港，即係譬如話新加坡金杯嗰啲經喺香港轉播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度跑。咁即係話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基本上就唔可以啦。咁即係話咧，即係話俾你聽咧，仲有一樣嘢喎，即係話譬如話，如果跑一啲代表香港去參加嗰啲國際騎師賽咧，即係而家將會啊，好似蔡明兆將會去嗰啲咧，咁就唔去得噶咯。如果根據呢一條新例啊， 唔係得噶。佢係特別規準咗，係可以其中一個係 exclusion， 就係去跑嗰啲騎師賽。 嗱，如果正式佢呢度咁樣講咧，就係啦。 以及參加騎師賽嘅情況之外 啊。OK， 呢個講得到，明白明。咁啊，係啦，咁啊變咗咧就有啲問題嘅呢個。咁啊，第一咧你就局限咗佢一百場啦。咁啊，第二咧即係我覺得佢個出發點咧，我覺得馬會呢個出發點咧就係有啲捉蟲嘅。就咩點就最捉蟲嘅地方咧，就係第三點啦。就係話咧，要 嗰啲出賽嘅地方咧，就要限嗰啲賽馬地方，即係譬如話澳洲或者其他嗰啲咧，係可以容許佢押後停賽喎。 嗯， 嗱咁我又問你啦，啦啦。你香港馬會是什麼啫？真係 香港馬會可以押後停賽，但其他是不得的嘛？ 係啦，咁你真係當你自己是什嘢呢？ 你看下澳洲岳禮華，騎完隻高興崇拜之後，搞到咁樣，想押後停賽 都唔得， 都唔得， 係啦， 係啦。 嗱咁啊，咁我其實咧，咁啊，其實呢個就 咁，但係其實郭士盾你又要諗翻，佢係一百大嚟嘅喎，應該係一百大一級賽嚟嘅。 郭士盾梗係一百大啦。 咁但係咁樣變咗就係話你唔去得跑郭士盾喎。如果係咁樣，除非佢轉播過嚟。係 啦， 係啦， 係啊，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唔係佢，如果佢喺嗰度，如果佢嗰場唔係一百大又都冇轉播，咁就一定唔去得。 係。 咁但係咧，如果你以郭士盾嚟計咧。佢系就唔受呢條例影響嘅，因為佢本身係一百大嘛，就算佢冇播，佢都可以俾佢跑嘅，可以去嘅。 咁但係唔准延遲停賽嘛？ 但係就唔准延，咁呢個就係唔同場賽事冇關啊嘛，因為係唔准你延遲停賽嘛。咁但係就問題話啦，你呢排你近期即係你澳洲同香港搞咁多嘢，又而家嗰即係嗰個唔俾馬啦。嗱，好似頭先我講個國際賽，我都冇講嗰句嘢，點解冇意思？咁就係真係啦，一隻澳洲馬都冇啦，今次嚇，因為一隻都冇啦。咁啊，即雖然咧，以往澳洲嗰啲代表都唔係話太多，咁但係就你冇咗嗰個就即係係咪 短途就會嚴重大影響大啲咯？但一里 係 啦，一里2000、2400都係問我相信啊，如果因為呢一條例。我覺得全盛期其實即係嗰只 boom time 係嚟香港嘅機，如果冇呢條例，佢嚟香港嘅機會係大過去日本嘅。我係覺得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 因為易食啲啊嘛呢場。 係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咧就其實咧就呢件呢條例咧，即係當然啦，你睇落去就好似話表面上就係話保障啲投注人或者保障啲香港馬主、啊，即係確保你騎師可以喺度出賽。咁但係咧，即係咧嗱，依家呢次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先。休息完翻嚟咧，下一節咧，我再講多少少俾大家聽，轉頭見。